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84集，猜忌一。一天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，当第三日沈庙再来到风仙当铺的时候，陈家兄弟已经等待了许久。比起之前，二人似乎变了不少，尤其是陈月山，那种豪爽如青山般的气息已然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深刻的阴霾。沈庙扫了陈月山和陈月海一眼，心中大约有了主意，想必这二人已经打听到了陈家妹妹的消息，或许还亲眼见到了也说不定。亲眼目睹手足落到如此凄惨境地，对于杀伐果断的江湖人来说，可能是莫大的刺激，否则前生陈家人也不会不顾后果地前去刺杀玉清王了。 沈姑娘， 陈月海先开口道， 先前沈姑娘所说可以让皇室众人不追查到陈家的办法，可否告知我兄弟二人？ 季雨舒看着自己的茶杯，仿佛能从里头看出一朵花来，却就是故意不看沈庙。沈庙叹息一声，我自然也想帮，不过就如同之前所说，这样一来我所冒的风险也极大。从某种方面来说，沈家与你们陈家也绑在了一条船上，若是有什么不对，沈家也会遭殃。陈月山顿了顿说道， 我自知此行有些强人所难，所以若是姑娘愿意相助，我陈家一半家业尽数分于沈家。 此话一出，饶是季雨舒也忍不住抬头看了陈月山一眼。陈家是江南首富，江南自古就是富饶之地，陈家的银子大约比皇室还要多得多，如今主动分出半个家业，对沈家来说无异于如虎添翼。沈庙闻言，看着陈月山恳求的脸也忍不住有些恍惚。陈家姊妹遭受折磨，为了报仇，陈家竟然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，明知道就算他出手也并非就真的可以高枕无忧，即便如此他们还愿意一赌，只能说明陈家姊妹在陈家人心中的地位。前生他身陷牢狱，在后宫之中孤立无援，若那时候沈家还在，是否他的爹娘兄长也会不惜一切代价的来救他？见沈庙出神，陈月山出声提醒。沈庙回过神来，微微一笑说道，半幅家业便也罢了，这个忙我帮，却不是为了你们家的家业，无非就是结个善缘，日后有需要你陈家的地方，还望不要推辞。其次便是，我与玉清王府也有仇，玉清王府不灭，终有一日会麻烦上头。我们如今共乘一条船。沈庙看向陈月山，陈月山看着面前的沈庙，他眸光清澈，语气诚恳，仿佛说出来的话句句都是掷地有声，说出来的话每一句都能做到。从第一次遇到到现在，他表现的都不像是一个豆蔻年华的小姑娘。陈月山不禁想着，若是陈家姊妹也能有面前少女的心性和手段，是否如今也就不会如此凄惨。想到陈家姊妹，陈月山稍稍好转的心情立刻又阴霾了下来。他道， 沈姑娘的办法是什么？ 皇室那边你暂且不必过问，过些日子就好些了。另外你若是要动手，最好是在下个月。下月玉清王府要办喜事，玉清王要娶我堂姐过门，成亲第二日必然四处松懈，届时你在清晨下手，当万无一失。 你…… 陈月山想说什么，最后却是摇了摇头。 一月之内，皇室那边你怎能结束？ 沈庙似笑非笑地 看了喝茶的季雨舒一眼。这你便不必操心了，当务之急你们是召集人马。玉清王府不小，你们须得先摸清格局，下手当日除了我堂姐，救到人后你们须将人斩草除根。 放心，我们兄弟二人知晓。 不知你们江湖灭门是什么规矩，我所说的斩草除根，便是不管妇孺老少下人姬妾，全部不留活口，整个玉清王府彻底的成为坟墓。陈月山和陈月海皆是一愣，陈月海皱了皱眉。 下人姬妾也要，那些姬妾大多都是玉清王掳来的可怜人。 哼，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。若是陈公子想要发慈悲，只会害死陈家人，而我沈家人也会被牵连。沈妙冷笑着说道，他说得冷酷。片刻后，陈月山点了点头。 我们必不会留下活口拖累姑娘。 如此甚好，那就祝二位大仇得报，血洗王府。又与陈家兄弟说了一会儿子话，陈家兄弟才起身告辞。待他们离开后，季雨舒终于开口道： 沈姑娘，你这个年纪轻轻的，倒像是懂得很多事情。刚才我可看得清楚，那陈家兄弟好歹也是见多识广的人物，竟也是顺着你的安排走路。沈姑娘，如你这样聪明美丽的女子，我还是第一次遇见，不知日后有没有那个机会与你春日踏青郊外，夏夜赏湖扁舟，深秋…… 季掌柜，你不会就是要与我说这些吧？前面还说得好好的，后面便越说越不像话了，活脱脱是个调戏良家小姑娘的登徒子。季雨舒清了清嗓子。 事实上，我只是想告诉沈姑娘，消息已经造好了，也传到了宫中，想来过不了多久，沈姑娘想要的结果就能达到了。 沈妙心中微微一凉，她虽知道风仙当铺有本事，却也不知道对方的动作竟然如此之快，想必在宫中也是有接应的人的，否则要不动声色地渗透个消息去宫里，只怕要费一番周折。这个风仙当铺的水也是深得很，方才他没有掩饰和陈家兄弟的交易，就是知道根本掩饰不了。沈妙垂眸，有劳季掌柜，事情达成之后，之前与掌柜的承诺也会说话算话。季雨舒沉默了一会儿，难得严肃地问道： 沈姑娘，在下有一事不解。 请说。 沈姑娘以沈家为代价与我做买卖，就不怕有朝一日我要沈家做危险之事，将沈家推到风口浪尖，这笔买卖可就不划算了。 说完这句话，季雨舒就死死盯着沈妙，注视着沈妙的神情。沈妙眼也未眨，淡淡道：与其忧心日后的困难，倒不如担心眼下的难题。若是真的到了那一日，也只能说是我沈家的命。季雨舒有些困惑道： 真的？ 假的？ 密室中，谢景行听着从一边传来的动静，懒洋洋地说道： 也只有雨舒那个傻子才会相信他的话，这丫头骗人的技术已经炉火纯青，雨舒哪是他的对手？ 不用担心。 谢景行慢悠悠地说道： 上了我的船，想下去可没那么简单。 沈妙起身同季雨舒辞行的时候，季雨舒突然道： 哦，对了，沈姑娘，之前你要我打听的那位流萤姑娘似乎是有下落了，若是沈姑娘着急，这几日也许就有结果。 然而沈妙的回答却让季雨舒愣了一愣，他道：不急，季掌柜慢慢找吧，我也慢慢等。待他离开后，季雨舒才摇了摇头，一边往屋里走一边道： 哎呀，真是比芍药姑娘还让人摸不清的女人。芍药姑娘至少送珍珠她会高兴，这一位莫非送人头会比较开心？ 他打了个冷战，赶忙往屋里走去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